哇，古代文会三种 哦， 希伯来文、巴比伦文、梵文。 梵文， 哎， 连佛经都能看。哦， 我知道跟你说话没用，你三桶。 哪三桶啊？ 这到这儿痰桶，这到这儿饭桶，底下马桶。你懂什么呀？ 不，我问您吧、这相声怎么样吧？ 相声 啊， 知道外号吗？ 不知道。 叫相声仓库， 都仓库了。 哎， 哦， 自己能编， 哦， 能导， 嗯， 能演。 是啊， 自己导自己演， 导下了为止。我照着你说吧，说大话没枪毙对话，也不上税，随便一说吧。 什么叫随便一说呀？ 嗯， 一边导演于一身，知道吗？ 有机会拜访拜访您这徒弟， 今儿个就是机会。 哦，今儿个 我徒弟跟着我了， 跟您来了， 多新鲜！我徒弟不来事，写位亲爱的观众干嘛来了？等着欣赏我徒弟艺术来了。多热情啊！ 哎呀，还有人缘。 哎， 跟您嫂子好听。 嗯， 您徒弟怎么称呼？ 叫别扭。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呀？ 艺名啊，幽默感。 哦， 好，别扭。 好，那我找一找他。 啊，你不找别扭吗？ 我找别扭找。 找别扭跟你啊谈谈。 哎，那倒对。 快啊， 怎么 说话快？ 您放心。 哎，对了，说话就走，飞澳大利亚讲学去， 上外国呀？ 啊， 呵，真赶上机会了。 嗯， 得了，请出来吧。啊， 嘱咐嘱你， 什么话？ 说白话，别转文， 转文怕他不懂， 怕你不懂，你开始转文，倒着写没了。他回答一句文言，你俩礼拜找不着大门呢。你害臊本下子自杀了，我们也缺德呀、您大小是条性命， 你把心撂肚子里边，我也没这么大气性。 哦， 请出来吧。 刚才还在这儿，哪儿去了？别扭，别扭，别扭，出来出来。前上前上前上，来来来，介绍个朋友啊，这是王先生，这是小徒别扭，二位是多亲多近啊。 不行，您的不丑不善的。 哎，你甭害怕，我告诉你啊，我都训练熟了，不咬人。 背的是怎么着、 你看这模样，这风度，哎，这个气质，这个外表，你看这脑袋拿学问给撞了。 你撞这么 了？哎，真的吗？真的吗？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 大智若愚，有大智的人就跟傻瓜一样，走在街上看见这样的赶紧趴地磕头叫教授。 我叫他野兽。 哎，这怎么样？ 谈谈， 说白话。 哎， 兄弟们啊， 记住了 啊。 好嘞， 要不然让他跟你说巴比伦文吧。 不行，您找外边人去吧。 来来啊，别难为他啊。 哎， 来来，先上。嗯， 好。 你看这啊，你看走路都多稳重。 我瞧着直起冷痱子。 不是，稍微稍微往那边迁移一点。好，行。哎，鱼好。来了，来了， 活的。 哎，死的早臭了。多好，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哼，多清楚。 嗯，干什么来了？说相声来了。 哎，你听着，说相声来了。呵，言简意赅，回答的准确。 师傅多爱、 跟谁来的？我师傅。 我师傅这底气多足。 谁是你师傅啊？贪。 他把你给烫了。 哎，我把你没了。记者开开他字底加个心字，你我他仨没有，懂得尊卑掌上，你哪懂这个？嘿呦， 你贵庚了？